精细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说到现在的旅行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放弃了跟团行军的旅行方式，而是慢下来享受安静和惬意。那么最佳的目的地其实就是海岛了。那说到海岛呢，大伙儿脑海里啊就会出现沙子、海滩、椰子树。那如何选择一款比较适合自己以及全家的海岛，哎，也是一个费时费力的问题。不如今天啊，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边将会为大家推荐一个海岛目的地，哎，它就是印度洋的一颗明珠——塞舌尔。塞舌尔是一个免签海岛，由于之前呢是欧洲的殖民地，保留了很多欧洲元素和风俗习惯，当地的椰子形状独特，也引起了人们的各种遐想，也受到了游客的喜爱。那今天啊，您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收听到更多有关于塞舌尔的旅行资讯。现在呢，您就可以收听我们的974乐趣特价游，在我们介绍这些美景的同时呢，告诉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参与到我们的闪购活动当中哈，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的线路呢一网打尽，收入您的囊中了。那今天的乐趣闪购呢跟之前几期有点不一样，哎，今天呢我们为您准备了有六条线路都是同一个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塞舌尔。行程呢也都是5晚7天，那么出发时间呢是2月4号大年三十这一天，可以说这是一场跨年旅行。但是呢，在这六条线路当中啊，我们给您安排了不同的6家酒店，满足您不同的需求。他们分别是市场价22,500元，而今天的闪购价是每间21,798元的康斯丹埃菲利亚度假村，还有市场价37,500元，而闪购价仅仅是每间36,798元的悦榕庄，以及第三条市场价21,800元，而我们的闪购价仅仅是每间21,080元的希尔顿诺斯霍尔摩。第四条是市场价20,500元，而我们的闪购价是每间19,798元的凯宾斯基度假村。第五条是市场价15,800元，而我们的闪购价仅仅是每间15,098元的珊瑚海智选酒店，以及最后一条市场价20,800元，我们的闪购价是 每间20,098元的萨沃伊水疗度假村。可能一股脑呢把这些线路都提供给大家，您没有听清楚没关系，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一条一条的详细为大家来做介绍。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只可以做一件事，这就是拿出手机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特价旅行。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乐趣闪购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74 特价游，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74 特价游，我是高磊。说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塞舌尔共和国，简称塞舌尔，我们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呢是坐落在东部非洲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境呢半数地区都是自然保护区，享有着旅游者天堂的美誉。马埃岛是塞舌尔共和国当中啊最大的岛屿，也是我们这次6条闪购线路的最终目的地。马埃岛上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岛的东北岸呢是首都维多利亚，塞舌尔唯一的城市和港口。维多利亚呢是水手或者是渔夫们停泊的港湾，是归家的灯塔，是牵挂的柔软的水湾。在宁静的碧蓝的水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有现代的快艇，也有古典式的帆船，他们都静静地等待出海的到来。哎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古典而又优美的画面。惬意的人们悠闲地在码头或者是船上闲坐聊天，其乐融融。蓝天碧水，美好的人文风景，这一切一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哎，在这其中呢还有那座矗立在独立大道上的著名雕像，三只展翅欲飞的海鸥雕像，就在维多利亚的市中心。它是民族融合和团结的象征，也代表着塞舌尔呢是由亚非欧融合形成的，代表多种肤色人民的友好相处。在这座城市当中有一片美丽的风景，它的名字叫布查特花园。这是一座距离维多利亚市区北部大约21公里的私家花园，面积大约是50英亩。它呢曾经是英国苏格兰的布查特家族所拥有的私家花园，四季都花团锦簇，有着一片美好的花海风景，别具匠心的庭院精致，园林艺术景观也吸引了全球的游客前往。它是园林艺术当中的瑰宝，是一只妖艳的奇葩，整个花园就像是人间的仙境。花园分为下沉式花园、玫瑰园、日本园和意大利园等多个景致。弗莱特花园呢，凭借着高超的园艺艺术、独特的园林造诣，处处让人惊艳，叹为观止。另外，马埃岛的小本钟是1903年法国的殖民王室所建，至今呢已经有1个多世纪之长了，是法国王室宣布塞舌尔为其殖民领地的象征。当时呢，法国王室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了这座被认为是大本钟的缩影的劳民伤财的小本钟，象征着法国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殖民地位。可见啊，当时法国统治者的用心良苦。那么100多年来，小本钟淡漠了世事的变化，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儿，不关风月，不关人情。它的淡漠和冷清，让塞舌尔人们始终以清醒的头脑面对曾经的历史。在马埃岛的圣安妮海洋公园，透过如水晶般清澈的海水，您可以尽情地饱览美妙的塞舌尔海底世界。这里有大大的海龟、 八角的章鱼，还有一群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您还可以给鱼儿们喂食，或者是在五光十色的珊瑚礁丛中体验一次独特的浮潜经历。另外，您还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岛去玩耍，每个小岛啊都是如此的迷人，都是您放松心情跟自己好好约会一次的极佳地点。那么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发现海盗的宝藏哦。建于1973年的圣安妮海洋公园位于维多利亚外围，在建立之初的目的便是为了保护区域内的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所以啊，这处公园呢是禁止任何钓鱼及水上运动的。它是由塞尔夫岛、中岛、圣安妮岛、圆岛、长岛和喀舍岛六个岛屿组成，这些岛屿都相距不远，退潮的时候甚至可以在沙滩上行走，从一座岛走到另外一座。那么在这些岛屿当中啊，只有塞尔夫岛和中岛允许被一日游的游客所登陆。那么这里除了各种珍稀而奇特的海洋生物之外，圣安妮海洋公园的各色沙滩也是放松心情的好场所。而如果想长时间的停留，也不必忧心无法实现，因为目前在海洋公园区域内的圣安妮岛、圆岛、塞尔夫岛都有住宿的设施为大家提供。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塞舌尔的美丽风景，您还犹豫什么呢？如果您感兴趣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限时抢购，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特价旅行，来关注您所喜爱的美丽的塞舌尔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还是那句话，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我们现在给您介绍的线路啊，您都可以以乐趣闪购的超值价格拿下。哎，那既然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六条相同目的地的线路只有酒店不同，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六家酒店都有什么特点。那么首先呢，向您推荐的是马埃岛的珊瑚海岸智选酒店。这是一家1972年开业、2012年装修的酒店，一共呢有161间房。对于想要捕捉马埃岛城市风采的旅行者来说啊，马埃岛珊瑚海岸智选酒店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塞舌尔国际机场位于距离该酒店大约12公里的地方，著名的景点博瓦隆海滩、布法隆海滩和布法隆呢都在您步行的距离到达之内。酒店呢还为您在客房内配备了长途电话，包括国际长途、雨伞和房内的保险箱，所有入住的客人都可以便捷的使用。服务人员呢会提前为您准备好电热水壶以及免费的瓶装水，以满足您对于饮水的需求。那么浴室内呢还提供拖鞋、24小时饮水和吹风机，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享受。在餐厅服务方面，酒店的西餐厅会提供美食，酒吧给旅客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可以休憩。对于顾客来说啊，可以在室外游泳池享受锻炼的乐趣。酒店的配备有会议厅和商务中心可以供旅客使用，酒店提供的干洗服务让您的旅途更加方便，酒店客人呢也可以额外的使用停车场。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马埃岛珊瑚海岸智选酒店。接下来我们向您推荐的是马埃岛的萨沃伊水疗度假村。这是一家2014年开业的新酒店，一共呢有160间房， 如果您想要游览马埃岛，马埃岛萨威水疗度假村将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酒店呢，距离塞舌尔国际机场也仅仅只有12公里，在该地区观光非常容易，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博瓦隆海滩、布法隆海滩以及布法隆都在酒店附近。从酒店出发，还可以方便地前往市内的很多著名景点。所有极具特色的客房都配备有国际长途电话，让您感受到更加贴心细致的入住体验。电热水壶和咖啡壶都可以使用，便捷的客房设施一定能够让您倍感舒适。如果您在忙碌的一天之后想在自己的客房内放松休息，我们还为您提供拖鞋、24小时热水和浴缸的客房浴室，是您不错的选择。游客朋友呢，还可以在西餐厅享用可口的美食，闲暇时间在酒店的酒吧喝上一杯，绝对是您休憩放松的好选择了。如果旅客愿意，酒店还可以提供满足需求的客房送餐服务。另外，室外游泳池也让休闲的时间更加充实，按摩室让休闲时光更加完美。同时，酒店配备有会议厅和商务中心，并能够满足您对于商务活动方面的需求。理发美容中心还可以提供造型设计，满足您各种社交的需求。入住酒店的游客呢，可以使用酒店免费的停车场。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马埃岛萨威伊水疗度假村，感觉棒棒的，对不对？如果您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家酒店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 FM974 特价旅行，参与到我们的限时闪购活动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推荐酒店。这家叫做凯宾斯基塞舌尔度假村，是2011年开业，2013年又重新装修，一共有150间客房。不论是商务还是休闲旅客，在这里呀、都能够让你的马埃岛之行变得更加美好和难忘。从酒店出发到塞舌尔国际机场呢，只有10公里左右。酒店坐落于大总管沙滩外，对于客房的装饰十分的考究。每间设施齐全的房间啊，都配备有国际长途电话，而且房内还有保险箱和空调。有饮水需求的旅客呢，酒店还为您提供了咖啡壶以及免费的瓶装水。浴室配有拖鞋、24小时的热水和浴缸。酒店提供西餐厅，以诱人的美食佳肴来满足客人。咱们同时还可以去到酒店的咖啡厅，在那儿享受舒适的环境。如果您喜欢安静的用餐，酒店可以提供房间送餐服务。那住客呢，既能够在室外游泳池挥洒汗水，也可以在按摩室放松身心。酒店的会议厅提供优质服务，也是众多商旅客人选择入住这里的原因了。为了方便旅客，外币兑换服务已经为您准备就绪。酒店呢，为所有入住的客人都提供了免费停车场。那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是希尔顿塞舌尔诺斯霍尔摩温泉度假酒店。作为业内最负盛名的品牌，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是时尚现代并且高瞻远瞩的全球酒店业的典范。凭借着对于产品、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创新，拥有着92年历史的希尔顿将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他们利用智能设计、创新餐厅理念、热情周到的服务以及对于全球社区的承诺，让旅行变得更加的轻松。希尔顿目前所服务的国家地区超过了任何提供全方位综合性服务的其他酒店品牌，在遍及6大洲的7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50多家酒店以及度假酒店，他们是您出游的不二选择了。今天呢，我们最后向大家来推荐的这家酒店是塞舌尔康斯丹埃菲利亚度假酒店，2010年开业，一共有313间客房，周围被白色沙滩和群山包围，提供俯瞰印度洋的豪华套房和别墅。酒店拥有5间餐厅、6间酒吧、5个游泳池和精品购物店。酒店所有住处呢，都包含私人的花园区，房内配备了带平面电视的客厅角，他们呢还设有一间带浴缸和淋浴的豪华私人浴室。 部分别墅享有山景或者是海景。酒店拥有众多餐厅，客人呢可以选择当地风味的自助早餐，在游泳池畔品尝小吃或者是风味晚餐。酒店的酒吧提供鸡尾酒和当地的热带果汁。那么同时热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打网球、打壁球、游泳以及在私人海滩上浮潜。酒店呢还拥有一间健身房，还有提供各种理疗服务，且包含 SPA 和桑拿浴室的健康中心。同时酒店距离塞舌尔国际机场也只有25分钟的车程。好了，六家酒店都给您介绍过了，风格各异，选择不同。那么在这儿呢，还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闪购活动也快要结束了。现在提醒大家，您直接可以搜索栏目的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您呢可以了解到更多少花钱但是又具有品质的时尚旅行产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乐趣闪购的线路，目的地是塞舌尔的马埃岛，价格不同呢，就是因为配备了不同的酒店住宿。那么在这儿呢，再给您重复一下哈，这六家酒店分别是市场价22,500元，而闪购价是每间21,798元的康斯丹埃菲利亚度假村，市场价37,500元，而我们闪购价是每间36,798元的悦榕庄，市场价21,800元，而闪购价仅仅是每间21,080元的希尔顿诺斯霍尔摩酒店，市场价20,500元，而闪购价仅仅是每间19,798元的凯宾斯基度假村，市场价15,800元，而闪购价是每间15,098元的珊瑚海岸智选酒店，市场价20,800元，而闪购价是每间20,098元的萨沃伊水疗度假村。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还是老规矩，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高磊祝您好运了。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啊，我是高磊。哎，那今天的游轮趣玩单元，我们给您带来了下面日本的线路行程哈。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会从天津登船，经过海上巡游，停靠在日本福冈，之后再到日本长崎，经过5晚6天的海上之旅，最后返回天津港。那这样的一条线路呢，市场价是每间2,599元起。那我们的乐趣价格是每间2,299元起，直降300元哈，每间2,299元起。哎，是不是很有诚意呢？在这里提醒您一下，我们的游轮去玩和之前的乐趣闪购游戏规则不太一样，您呢可以随时在我们播报的过程当中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只要您搜索的时候还有剩余的仓位，您都可以随时购买。好了，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啊，每周一三四五凌晨的1点，我们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

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经典老歌《春泥》，今天雀哥继续请您欣赏的是邓丽君演唱的《偿还》。这首歌1985年推出，那一年邓丽君32岁，面容美丽，声音甜美，也正是她演唱状态最好的时候。 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里流失 的边关，听旧梦回响，剪一段光影，取一季风华，音乐有模有样，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